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太后面带讶异，接过帝承恩递到手里的佛帖，打开见帖上字迹和弟子元佑时极为相似，不过幼时肆意大气，如今看着圆润工整，一斗顿消，眼角眉梢舒展开来，满意地说： 你这孩子，山中清苦，难为你还记挂着我这个老太婆，日后出入慈安殿无需禀告，常来就是。 谢太后。 帝承恩神情感激，朝太后行礼谢恩。 你十年未回京，想必对京城很是陌生，明日哀家派个女官到锦园跟你好好说说，顺便逛逛京城。 是太后。 见太后面色疲乏，帝承恩请安后恭顺地退出了殿外。待他身影完全消失在慈安殿外，立在一旁的张福小心抬头，不经意瞥见太后面上的神色，微微一怔。他服侍太后二十余载，还从未在她面上看到过如此快意的模样。 张福。 太后的声音突然响起，吓得他一怔，立马走上前。 奴才在。 快下朝了，去把任安乐请到慈安殿来。 是。 张福应是，朝殿外走去。跨过殿门时，隐约听得里面传来了一声极低的嘲笑。他回转头朝后看去，太后背对着门站在大殿御座上，佛经被随意踩落在地，正望着大殿上方太祖赐下的玉牌。 先帝，这就是当年你和帝圣天为我大晋朝选择的皇后。帝圣天，你给哀家好好看看，你帝家女也不过如此。不过如此。 张福叹了口气，匆匆消失在殿门口。金銮殿里，早朝已下，韩烨正朝宫门处走去，有工人前来向他回禀，帝承恩已从慈安殿出来。他面色微缓，还未及走下石阶，就瞥见慈安殿大总管张福在殿外拦住了任安乐私语。韩烨眉角微皱，略一犹疑，还是行上了前。 张福，何事拦住任将军？ 张福正在惊奇这位响彻朝野的女将军果然人如其名，极为随性洒脱，冷不丁听到太子殿下清冷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急忙回头。 回殿下，太后请任将军去慈安殿一趟。 见太子眉宇淡淡，张福福至心灵，继续道。 帝小姐向太后请完安，应已到了御花园。 任安乐见韩烨眉头紧皱，笑道： 你这副模样做什么？难道怕我这个乡野莽夫惊扰了太后不成？ 一说完，任安乐一马当先朝慈安殿行去。张福朝太子拱手行了一礼，急忙迈着小步跟在行走如风的任安乐身后。韩烨停在石阶上，朝御花园看了一眼，微一犹疑，往慈安殿的方向追去。走过上书房，深入内宫，眼见着过了小径便到了太后的慈安殿，张福还来不及缓口气，身后急促的脚步声传来，一转头便瞥见太子爷三两步越过他，拉住了前面的任安乐。 安乐。 太子面带潮红，跑得有些急，向来服帖的朝服瞧上去有些褶皱。张福眨了眨眼，立马当自己不存在，乖觉地后退了一步。任安乐被拉得一踉跄，抬手好整以暇，扬眉问道： 殿下何事？ 韩烨显然也被自己的毛躁怔住，顿了顿，避开任安乐的眼，沉声道： 太后素来不喜女子上江城，喜欢礼佛，你可多谈谈佛经。算了，想来以你的性子，佛经也看得少。 张福看着一点点细心交代太后喜好的太子，目瞪口呆。这真是他们那个威严冷漠的太子殿下？任安乐嘴角轻勾，看着面前板着脸的韩烨，朝日落在他俊秀坚毅的脸上，神情难辨。任安乐突然极浅极淡地叹息了一声， 小姐，太后今日见了您可曾刁难？ 心雨跟在帝承恩身后，一路从御花园行来，小声问自家小姐在慈安殿的遭遇。帝承恩随意摘下园中的一朵牡丹，想起太后那一身格外华丽的官服，轻声道： 我已经退让到这个地步，太后到底是一国之母，怎会在我面前失了气度？只不过当年太后一定很忌惮帝家的存在。小姐为这次回京做足了准备，如今太后和陛下对小姐喜爱有加，若是殿下坚持，那小姐的婚事定会有转机。啊！ 两人转过小径，心语话音未落，声声卡在喉咙里，不可思议地看着不远处的场景。一身将紫朝服的女将军侧身对着他们，看不清容貌，却也能感觉到她身上凛冽的气质。太子殿下立在她身旁，轻声说着话，眉目间有着淡淡的无可奈何。两个人站在一块儿，仿佛隔出了一方天地，只是望着便静谧美好。帝承恩眯眼，手中握着的牡丹花碎落满地，半晌后才听到她冷静的异常的声音： 走吧。 心语神情忐忑，见帝承恩头也不回，急急跟上前去。韩烨交代了足有半刻才满意的停下，不等任安乐回应，他朝张福看了一眼，转身朝前殿行去。张福脸皱成了一团，朝慈安殿的方向连连拱手： 啊，将军得快些走了，太后还在殿内等着。 行，走吧。 这声音听着有些飘忽，张福这么一想，抬眼一看，眼睛瞬间瞪得斗大。刚才还在身前的任安乐早已行了数米之远，任安乐的慈安殿之行并不算长久，不过半刻钟就退了出来。他走的时候见天色还早，便出了宫，直接朝翰林院而去。慈安殿内却是反常的安静。张福见到了午时，太后仍未传膳，只得低声提醒： 太后，御膳房准备了清淡的粥食，可要奴才传上来？ 不用了。 话音未落，榻上传来低闷的咳嗽声，张福急忙走近，见太后略显疲态，靠在榻上无精打采摆手： 太后，快入冬了，您小心着凉。 张福将太后膝上滑落的毛毯重新放好，将参茶端到太后手边。 张福，哀家老了。 哎呦，奴才瞧遍了后宫大大小小的美人，就没瞧见一人能和太后您相比的。奴才想着，这恐怕和容貌无关。太后统领后宫，母仪天下，哎，大敬子民，谁不敬重啊？ 你就是会说话。你跟在哀家身边几十年，你来说说，帝承恩和任安乐，谁更配得上太子？ 奴才怎敢妄议太子殿下？ 恕你无罪。 想着刚才在大殿不卑不亢，正儿八经告诉太后非太子非位不入东宫的任安乐，张福略微一犹疑，回道： 帝小姐如今的性子柔顺温婉，可奴才瞧着任将军大气有魄力，更适合太子殿下。况且依奴才看，殿下怕是对这位任将军很是上心。 柔顺温婉， 哀家只怕他是只养不熟的狐狸，唯一能让叶儿上心的，偏偏脾性和当初的帝圣天一样桀骜难驯。 太后无需担心，当年帝家犯下谋逆大罪，只要陛下不点头，即便有先帝遗旨，帝小姐也未必能入选东宫。 哀家就怕他会点头。 怎么会？陛下和殿下僵持了10年都未答应。 你以为他把帝承恩囚禁在泰山10年，真的只是为了制衡帝圣天和朝野士族？泰山有竞选守着，帝圣天是救不了帝承恩，可哀家也一样杀不了他。 空荡的大殿内，幽冷的声音缓缓回荡，剑不可闻。自从科举舞弊案后，任安乐这个深山野林里出来的女土匪和翰林院学士也算是有了革命情谊。半年多的相处下来，众学士与他交情渐深，任安乐被封为上将军后，任府每日门庭若市，众人便对他时常藏于翰林院编纂楼躲清修一事睁只眼闭只眼。今日他照例溜进编纂楼，只是却未如往常一般在楼下休憩，而是直接朝二楼走去。首阁的翰林编修何正是这次科举的世子，有些腼腆，唤住他道：“ 任将军，二楼是翰林院藏阁，陛下有旨，除了几位大学士，其他人不能进入。” 任安乐苦着脸，眉皱成一团：“ 哎呀，何大人啊，你也知道太子选妃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我那人府实在躲不了清静。哎呀，行个方便，把二楼的地儿借我半个时辰如何？” 若非任安乐当初秉公直断，何正也未必能入翰林院。迟疑片息后，他无奈道：“ 将军要躲了清静也成，只是藏阁里珍藏着不少先帝和陛下的圣旨奏折，将军小心些 啊。”“哎，放心放心。” 见任安乐连连保证，何正说着便上楼替任安乐打开了藏阁。任安乐走进二楼，关上门，笑容敛下，朝书阁中堆积如山的卷轴藏书看去。大晋立国20载，每一道皇帝颁下的圣旨和平时批阅的奏折几乎尽藏于此。任安乐上前一本本耐心翻看书册笺纸，半刻钟后他停在书阁中间，拿着一道布满灰尘的圣旨，眼睛眯了起来。这是一道10几年前诸王内乱时嘉宁帝调遣边境守将的圣旨，当时内乱纷争，嘉宁帝以密旨调军，用的是皇帝私印。大晋朝除玉玺虎符能调军外，传言皇帝有一枚私印能在危机时刻调动大晋边疆军队，任安乐要找的正是这一枚。他从袖中拿出一张泛黄信笺，对比圣旨和信笺上的字迹私印，神色冷凝，除了内容不尽相同，无论笔迹私印都一般无二。 永宁北秦寇关，西北危机，你接信之日，令帝家军远拔西北，与忠义侯于青南山两面夹击，共诛北秦铁骑。 没有落款，可是靖安侯怎么会认错嘉宁帝的笔迹和皇帝私印呢？10年前，若没有这封来自京城的皇帝密旨，帝家8万大军怎敢远赴西北？他帝家又怎会背上叛国罪名，满门抄斩？江鱼查抄地府，为的就是这封密信。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江鱼搜成3日，却没想到密信就在当时还是幼童的帝子元身上，10年来从未离身。 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